一个生僻字就硬生生地把刘良才挡在了关前。就这小小的一个字，刘良才反复端下，却绕不开，跳不过，也搬不动。他有些焦躁，自言自